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下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周五的下班时间，不知道此时此刻您身在何处？我们这是一档读书节目，但听到这样的音乐，想必您猜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目啊。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关于吃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吃货词典》。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此时此刻你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节目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作家、文化学者，也是《吃货词典》这本书的作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先生。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哎，还有一位呢，是爱北京、有文化的北京小伙儿吴新月。 大家好，我是吴新月。 你们俩今天都显得有点严肃啊。 啊，是吗？ 轻松愉快。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啊，现在在哪儿呢？是吧？咱们得陪伴好了，把这天儿啊聊得有意思。我们今天啊有丰厚的礼品等着大家啊。刚才就是新鲜出炉的这个崔老师的签名本，是吧？我们一会儿场控把这照片发到我们的群里。我们准备了三本《吃货词典》，还准备了两本 《阅读大运河》。 阅读大运河，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畅听卡。今儿这个 有点多呀， 没关系啊，我们发得起。当然这个我们也有互动问题，如果您答对了，咱们不按这个说谁手快。谁第一个答对了就给谁，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拼手速我永远都抢不上。 然后你就痛恨别人拼手速手速快了， 因为我就同情和我一样能力差的人嘛。所以就是不是能力差啊，就是我希望您能把这个答案的为什么告诉我，好吧？ 其实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分享自己对于某个题或者有些感想什么之类的分享的多一些，是吧？ 对啊，那我先出一个我的题啊， 哎、 抛砖引玉。引出来这个崔老师崔先生的题是吧？ 您先来。 您的题太难，我出一个啊。嗯，乳鸽爱吃吧？ 嗯， 爱吃是吧？ 爱吃还可以，不错。 烧鸽子， 嗯， 烤乳鸽是吧？那乳鸽为什么叫乳鸽呢？你看，乳猪叫乳猪是吧？可是您没说，哎，崔老师，一会儿咱下了直播，我请您烤，我请您吃啊，烤乳鸡，烤乳鸭，烤乳鹅是吧？乳鸽为什么叫乳鸽？这是为什么啊？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怎么找呢？来，小飞，你要不要给介绍一下？ 进入咱们的聊天室哈。 对， 就是那么其实很简单，就打开那个听听 FM 啊、在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啊、聊天室进入就行了。然后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呢，也可以直接在上方搜索框里的这个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互动了。 嗯，我现在就点击进入一下啊，点互动、然后呢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哎，我们场控把这个书的照片啊还有嘉宾的合影啊就发到咱们的聊天室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已经发到了是吧？ 对 对， 对，而且进入那个节目的那个里面以后、点进去，然后向上一滑就能进入直播间。 嗯， 这个就聊天室了、 对，乳鸽为什么叫乳鸽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抛砖引玉是吧？从你们俩坚定的眼神我看出来了，这台题的答案你们都知道。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啊！ 哎呦，装的真好啊！ 真不一定 啊，不一定吗？ 真不一定。这个问题我还是头一次听你问出来 啊，是吗？ 啊、真的， 你这么博学，难道不知道吗？ 啊，不不不，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就是。 那完了，我跟你说，崔老师题更难。这书送不出去了，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能答出来啊， 都比我 相信听众的力量， 对 对， 对， 相信听众的力量啊！来，咱翻开这卷《中国红》，是不是？ 一卷《中国红》， 送出乡愁，也送出了美味，《吃货词典》。 没错， 我是见证了这本书首发，咱这又是增订版了。 嗯， 您增了什么了？ 这本书首发呀，应该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那么现在这本《吃货词典》的增订版呢，比那本书应该说是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加的呢都是这些不是那么大众的各地的美味啊，所以呢应该说是加的呢是乡愁啊，加的呢是中国的味道啊，加的呢是那些您需要去探寻的能够给您带来各种感受的美味佳肴。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其实乡愁这个东西，我们吃饭吃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在这一粥一饭或者这个菜品如何，可能更多的是跟谁吃，对面这个人是谁，对我很重要， 就是和谁吃很重要， 对， 吃什么是次要的， 对对对，这个其实吃什么的吧，因为个人喜好不同，所以说吃什么其实都行，两个人也许口味不一样，那今天可能吃的这个可能不太对我的口味，但是这个人很对我口味， 那这不是奔着菜去的，是奔着人去的，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相聚啊，可能它的意义可能在这儿 哦，是吧？很多印象深刻的饭，其实记住的都是人，吃什么不记得了，是吧？ 尤其是比如说，一个这个年轻小伙子，可能在这个聚会里认识一个姑娘啊，那这顿饭吃 不用说，一个年轻小伙子就是您自己吧？ 我自己已经不太年轻了。 哎呀，这个是小皮球奖品，就是崔代远先生的签名版、签名本《吃货词典》，就刚刚我们拆了这个塑封，就是签名啊，大家互动问题答对了，就有可能获得这个奖品。 对，之前这个，因为我这个拜读过崔老师的这个吃货词典，还是第一次那个出版的时候，我记得是绿颜色的封皮， 不是，那应该是杏黄颜色的 哦，杏黄颜色的是吧， 绿颜色的是果儿小典， 哦，果儿小典 写的全是水果干果， 没错没错， 吃货词典是杏黄色的， 杏黄色的，我觉得这三本您可以摆一块就变成红绿灯， 不止三本啊，我是最早读崔老师的作品，没有见到他的人，那时候读京味儿，然后后来读京味十足，我那时候也做饮食节目，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个文字这么好，如果我有一天能认识他，该有多好啊！这人就是梦想成真了，你看看，就坐我旁边。 对，我读崔代远先生的文章，就觉得文字很亲切。 对，每个人的这个文字文风不一样哈。 对， 崔先生的文字是我读到的他非常适合阅读的一个文字，就是你读着读着你会觉得，哎，这一段真好，我把它读出声吧。 对， 哎，这个是很难得的， 而且就感觉因为读书的时候，从这个大家的生理上面讲，其实你在阅读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在读， 哦，这是从生理的角度讲哈。 对，因为至少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就是不出声音嘛，叫阅读嘛，看嘛，但是头脑里会有一个这种的声音再去给我念， 哦， 然后看吃货词典的感觉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像是老北京的一个，上一些年纪的男同志在给我说这个东西，在说给我听 啊，还上一些，你说大叔是这意思吗？ 不到大叔 啊，不到大叔啊， 四十岁左右， 大哥， 大哥，这么 啊，是吗？ 大哥， 那是很有文化的一大哥， 夸我呢，可爱听别人夸了， 是啊， 这书啊，它有意思在哪儿啊？给大家推荐哈，就是比如说叫词典了， 对， 您叫词典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查阅呀？那我们按什么索引去查呢？崔先生是按这个顺序来，崔老师给介绍一下。 那么《吃货词典》这本书啊，有两种查法。第一种查法呢，就是您翻开目录，你看，您如果您到餐厅去吃饭哈，您点菜，您注意那个菜谱是什么呀？上来像是什么凉菜，然后呢鸡鸭，然后呢海鲜，然后呢大肉，再往后呢主食，再往后呢汤，再往后甜点，是吧？但是我们每个人吃饭都不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点的，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说我们只点主食只点甜品，是吧？我们吃饭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比如说啊，你有了亲密的朋友来了，那得怎么着？在家吃，在家吃透着亲呢，哎，在家吃呢有这种独特的浓浓的家的味道啊。你就比如说咱包顿饺子，是吧？吃的呢是那个亲切劲儿，这是在家吃。那么如果说您到一个地方去玩啊，您到一个地方去旅游，那么您呢一定要到街边小店去吃，哎，吃的是什么呀？地方风味啊，吃的是当地独特的这种风情。这个呢就是第二部分，叫街边吃。 而且呢，你注意这街边吃的呀，很多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闻所未闻啊，那个字儿到底怎么写他也不太明白。那么吃货词典的第二部分呢，叫街边吃的随意。那么比如说啊，说您这孩子您考上好学校了啊，您找了好工作了啊，或者说呢这单位同事朋友啊要聚聚，那、啊、过年了要聚聚，我们都喜欢干嘛？下馆子。那下馆子呢，吃的是个热闹，吃的是个名气，是吧？吃的呢都是那些个家里做不了的大菜。所以呢，吃货词典这本书的逻辑呢是在家吃，在街边吃，下馆子吃。你说到词典呀，大伙可能想的是新华字典。新华字典最大的特点呀，您能够按照汉语拼音，按照偏旁部首，您能查。那么您看咱们这本吃货词典啊，您从后面翻，您看这淡黄色的这些页，这就是索引呐。您就按照汉语拼音，您就能查啊，您能查着各种各样啊，您想得到跟想不到的跟吃有关的这些词条。之后呢，您不用顺着看，您随便翻开一页，您就能够看到这篇美味。 对，比如说我翻到索引啊，喝 H 蛤蟆土蜜、海肠粉、海南鸡饭啊、荷叶斋、盒子菜、红烧肉、糊了羊肉，是吗？ 没错。 糊饼、护国寺小吃、花鲜藕、滑米线、啊、茴香豆，这各种各样的， 这都是喝开头的， 都是喝开头的啊。反正你看看有没有您的家乡菜。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此时此刻您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我先问问小飞吧。 我最想念的那道菜是吧？ 啊， 哎呀，其实吧，这个月份吧，就是人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想着冬天的东西，然后再过着夏天，然后过着冬天的时候呢，再想夏天的东西， 就反季节。 你是想吃冰棍了？ 还真不是，因为冬天人家那个哈尔滨也吃那个大板冰棍，所以这个不稀奇。这个月份其实我倒反倒想吃一吃，像什么响油鳝糊啊，像虎尾啊，炒软兜啊，就是鳝鱼菜。 哎呦呵。 上档次， 真是你这就是馆子里吃的，我觉得哈， 真高级， 真高级。 因为这个本人吧，对淮扬菜确实有独特的钟爱。 哎呦， 怪不得皮肤这么细腻呢，你看 是吧？ 一个北方的一个老爷们儿，老想着南方菜，就是 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向往江南是吧？ 是 啊，一会儿让您分享一下这个吃货词典里这里面的这个淮扬菜，好不好？ 没错， 这个小飞还特意发给我一段音乐啊，我以为他会发。这个咱们比如说铿锵的、啊雄壮的、哎呦特别这个吴侬软语的那种。 小飞唱的 不是唱，他倒是我估计能唱，平弹 不了，因为词儿咱不明白、 是吧、我先互动一下啊，我们听众这个此时此刻想念的菜真是丰盛，我看着看着都饿了、泪落心田说妈妈做的酸菜鱼还有香菇炖鸡哦。胡杨林说我现在最想念的那道菜是塔斯蜜还有羊肉串 清根菜、 哎呀真是吧、然后葛大爷说我妈做的那个面卤、那个酱油花椒肉丝拌面， 哎 呦哎 呦那香大卤面 好吃极了哈、 北方人一说起面条来，哎呦 8398说、哎呀家里做那梅菜扣肉还有那个腐乳肉特别特别的 好 吃， 最 好 加大馒头是吧？ 没错， 哎呀， 滚烫的那馒头带着蒸汽来一块。 哎、我这中午真是吃 少了。等那肉吃完了以后，拿那个剩点馒头，把那个里头汁一手， 你看不浪费，你看哈。 哎、 这个4856说，我最想吃的那道菜现在啊是鱼香肉丝和芥末墩儿。这一个川菜一个北京菜是吧？ 这挺好，这个吃完这个鱼香肉丝拿那个芥末墩解解腻， 两种辣、 哎、真是哈。然后0800说哎呀我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做的那个棒子面的菜团子，那叫一个香啊、 还真是不好包着呢。 然后有一点伤感说哎现在吃不着了是吧。大家可能最喜欢的都是妈妈做的菜啊。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此时此刻您最想吃的那道菜是什么。我们今天呀有丰厚的礼品等着大家，除了我们听听 FM 的畅听卡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请崔老师现场签了几本书啊，就是我手里拿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吃货词典，很漂亮，中国红封皮和他 本身的封面还不是一个红， 没错、 啊、 而且它本身现在离年限越来越近了， 对，我觉得、 这个、红 我觉得做个伴手礼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叫一卷新年红给您带来好味道。 嗯， 你看这还有 slogan。 对，我们怎么答这道题呢？刚才我看见一些听众答了啊，有的是靠谱的、嗯、我问大家的题是这样的，我抛砖引玉啊，很多朋友愿意吃烧鸽子是吧，或者说乳鸽那个口感特别好啊，那乳鸽为什么叫乳鸽呢？你看乳猪是吧，猪是哺乳动物啊、 嗯、 那乳鸽为什么叫乳鸽呢、 嗯、 而我们没有叫其他的禽类，比如说乳鸡乳鸭乳鹅呀，请问这是为什么？你来答一答，如果您的答案我觉得哎呀特别对，比我想象的还对，那您就有可能获得崔代远先生亲手签名的吃货词典一本，好不好？嗯， 我试着猜一下啊。 哎，你猜吧。 这个你看啊、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乳猪这属于这个哺乳类的、啊、 是的， 它作为哺乳类的代表啊。这个鸽子呢，你这飞禽类总得有个代表吧，那没准当时就挑上鸽子了、 嗯， 然后就叫乳鸽吧。 啊， 对，就是啊，这个逻辑你想明白了吧？ 我没，我觉得好像是有略显牵强。然后我们天马行空说，嗯，哺乳期的鸽子叫乳鸽吧？我觉得不对， 因为 鸽子有哺乳期吗？ 不是，这个动物都就是 不是哺乳动物才有哺乳期呢， 对 对啊、是吧？而说乳鸽呢是被哺乳的， 嗯。 哺乳的对象是不是啊、嗯、 对， 他 是、那个、 你这说的是乳鸽妈妈吗？ 他是属于那个大雁打食回窝转以后就为了这个喂那个的阶段。 好 吧，对吧， 有几个听众答的是靠谱的啊，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再想一想为什么他是有原因的、 嗯、 是吧， 是，那一定是、哦、你既然您抛出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有原因。 对，我也是听一个老师偶尔说起哈、 嗯、 那咱们仨一人推荐一篇吃货词典里的文章吧，是吧，你就代表那长江以南吧。 长江以南， 那你喜欢 我看到书啊？ 您这书没拿来是吧？ 我这书在包里忘拿了。 哦，好嘞， 你瞧瞧 你看看，你看看。 我待会儿完事之后下了直播，我还得把那书掏出来让崔老师帮我签 个名。哎，这样啊，虽然现在您可能在下班路上、 嗯、 或者在家里忙活做饭呢，如果畅游车海也不用着急、 嗯。 咱们呢现在就奔江南去，好不好？ 得嘞。 咱们来听这个音乐啊， 嗯、 这音乐呢，是小飞找给我的。喜欢江南那位啊，您那个找着没有啊？ 我找着这篇叫做银鱼纯菜羹。 哦， 嘿，你瞧瞧， 真 好，还真是啊， 非常雅致的一道菜、 嗯、 纯如之丝嘛、 嗯、 是吧。 哎，来来来， 人们思念故乡，往往首先想起故乡那令人牵肠挂肚的美味，而那美味又只在故乡有，所以常常分不清牵肠挂肚的究竟是美味还是故乡。清清淡淡的纯菜，虽说本身没什么味道，然而煮汤调羹，那如丝绸的口感却饱含了明快的诗意，爽滑至极，以至于那不能叫吃，只能是喝，即便是第一次喝到的人也会莫名的感动。 太有味道了。 哎，你说那个丝滑的口感啊、 嗯、 我都想到了，就喝过纯菜汤，那上面飘着那个纯菜叶， 是 它就是外头包了一层很软滑的，哎呀，那那层东 西有点像芦荟的那个胶质， 对，然后 像小荷叶似的， 对，软软的、 嗯、 糯糯的，滑滑的哈、啊，那么清淡、 嗯、 确实是有江南的那种感觉、啊、 没错。其实这个纯菜呢，我也是因为纯如之丝这四个字然后去寻的、 嗯， 您给讲讲什么叫纯如之丝。 其实实话讲，这个我没准备，然后我有点忘了。因为是一个， 那您引用， 那我不知道您刨根问底， 没关系没关系。 来来来来，我们听众知道， 对对对， 但我大概 get 到你的点，所有的人都知道，纯鲁之思，嗯。 对，就那种感觉吧， 对家乡味道的一种思念， 是 吧？ 是的， 是的。嗯，这是收在《吃货词典》里的哪一章啊？这是哪个系列里的？崔老师， 他应该是在第三篇下馆子， 是在饭店吃个名气这一 对、 嗯、哦，饭店吃个名气哈、嗯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网友哈、啊，大家吃没吃过这道，喝没喝过这道纯菜汤？ 对 啊、 嗯，因为它是有名的菜， 嗯、 而且有典故的菜。 确实是也，我也是奔着这个名字去的。 当时崔先生能写这篇，肯定是了解背后的典故呀。 哎，确实是，这是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文人啊，他呢去洛阳当官啊，叫张翰。哎，他呢其实呢是不想当官了，但是他就说啊，哎呀，你看秋风起，我想起了家乡，家乡是什么呢？就是一碗纯菜羹啊，还有鲈鱼。得了吧，我不当官了，我把官帽子给你们，我回家喝汤去了。这么着，哎，弃官回乡， 人掉头人走了。 哎、从此以后啊，纯鲈之思就是故乡的味道。你想， 真是哈， 故乡。就是每一个小飞心里永远的江南， 没错。 你看看， 你说你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住在天坛旁边哈， 是， 竟然有纯鲈之思。 有可能这个是吧？有一些人可能在冥冥之中有一个第二故乡。 嗯，哦，还真是、嗯。我听这个，因为你们俩没戴耳机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是可以听到的。你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声，它是伴着水声的哈，你会想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嗯， 想到朱自清那歌词， 哎，朱自清和俞平伯在差不多100年前吧，他们在1923年同时来到秦淮河，然后他们各写了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一读啊，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景致能产生不同的情感，他们的文字风格截然不一样，都是以个人的视角去记录那片。美好的光影啊，那样的桨声，那样的灯影啊。那一会儿呢，崔老师，您这吃过见过是吧？都写了吃过词典了。您要是自己想读一篇，您读哪篇啊？ 那就不能像小飞似的， 啊、 然后读这遥远的江南是吧？梦幻一样，咱得读一亲切的呀， 是不是？ 酸菜白肉啊， 好 是吧？ 好菜好菜。 哎，为什么呀？ 啊， 酸菜白肉。是要等上一年只能吃上半季的菜，你没注意吗？谁夏天大三伏天人吃酸菜白肉？不可能啊，是吧？这鸡酸菜只能是冬令天啊，而且呢得是最冷的时候，是吧？你看，特别是啊，这跟白肉搁在一块儿，如果再讲究点啊，用什么呀？卤肉。哎，什么叫卤肉啊？就是连皮带肥带瘦的五花肉。给它喂制以后，像烤鸭子一样烤到一个七成熟， 焖炉、 哎、烤到一个七成熟呢，它走了油了，就不那么油腻了。哎，切成这大薄片啊，跟那酸菜搁在一块，咕嘟咕嘟你就炖吧，是吧？哎，暖暖乎乎的来上这么一大碗，您再就上一个大馒头，那叫一瓷实，那叫一舒坦。 没错、 哎，我觉得吧，北京的冬天呀。就是一碗酸菜白肉，就着冬日的暖阳， 还得是卤肉做的。 嗯， 我觉得这以后上这个节目必须得吃饱了。你说这第一时段我还没过呢，就已经饿成这样了。关键是 您还没熬到第二时段呢。 所以我说主持人已经饿晕了，饿晕在直播台上啊。关键是咱今天说的这个话题也确实是。勾人的这个食欲是吧？ 没错，这个刚才崔老师一说卤肉 啊， 我想起这个原来咱们说现在的餐饮界，原来咱们叫秦孩，秦孩大师，我每当这个卤肉烤好的时候， 嗯、啊， 都会说一句话， 说什么呀？ 卤肉放汗了， 嗯， 放汗了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刚才崔老师说的，已经走出去走油子， 走了油了， 啊、 对、 哦， 你看他其实很形象，放汗了， 就不腻 了 是吧？ 那油出来了、 嗯， 它就不那么腻了 哦、 嗯，而且呢，它有一种独特的焦香味儿， 嗯 啊。 哎呀，想想就饿呀！我们这个场控啊，把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听友群的二维码发到了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大家随时扫码，我们可能在非直播时间也会给大家一些福利，而且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未来的一年，我们还要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我们一起读书，找一个好看的、有格调的书店 咱们面对面的交流一下，是吧？ 那我一定积极参加的， 是吧？我得带着你们喜欢的嘉宾，我的好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见面聊一聊，是不是？或许咱还得再吃点什么。 哎，没错。 所以大家把这码存下来啊，然后有机会就到我们群里来逛一逛，说不定什么时候，哎，这好运就砸到您头上了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此时此刻你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我看看大家都想念什么了。这个胡杨林说，这个我最想念的是炒麻豆腐酸菜鱼。炒麻豆腐还是有一个歇后语，是吧？ 啊， 炒麻豆腐 大咕嘟，大咕嘟， 凉锅 北京菜， 对，凉锅贴饼子 粘溜了。 哎呀，考不住你了。 你头一个就把我考住了。 高粱杆当顶门杠， 那治不住啊，这个。 嗯， 高粱杆当顶门， 是那意思吧？ 啊，是， 但是治不住，稍微有一点儿就高粱杆 撑不住了，是吗？ 高粱杆当顶门杠啊，那是崩一会儿啊。 得嘞， 这个使唤丫头拿钥匙。 那个， 属于 什么？我知道那意思，使唤丫头拿钥匙。 对， 就是说他虽然管着这个家，但是他 当 家 不主事儿， 将来不顺。 关于吃的，再说两个来。崔老师，您不是歇后语的大王吗？ 哟，这一下还真给闷着 啊！那我再说一个啊，我说我对崔老师啊，那真是腊月里的萝卜。 腊月里的萝卜， 看现在正腊月吗？今天腊月初五吧？ 是吗？ 干梗倔。 我怎么这么惨， 是吧？ 好， 这个底太好了。我对崔老师那真是干梗倔呀。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有我的知音， 是吧？ 这个底不是干梗倔。 哎， 是啊， 人说的是心里美。 哦，心里美。 哎， 不是不是，那心里美那就不用是腊月里的萝卜了。 腊月里心里美那才好吃呢，是不是？ 心里美是心里美有腊月的吗？腊月 就这个季节，啊， 是吗？ 哎，那心里美紫红色了，是吧？带着冰汁儿。 我虽然想您的时候，我也是心里美，但是我还是腊月里的萝卜。 腊月的萝卜， 谜底是四个字儿的啊，最后一个字是 乐。 来，亲们，你们猜一猜啊！ 好， 多 干 个 月。 四八五六说嘎嘣脆。 我觉得这个节目完事之后，这个歇后语就变成干梗倔了。 干梗倔的主持人啊，每周五，2022年每周五啊，5点到7点陛下啊，都会陪您一起干梗倔。来，咱们那个还是在掌声灯影里结束我们第一时段的节目啊，然后在下半时段我们要揭晓答案，就是乳鸽为什么叫乳鸽呢？请问这是为什么？我发现了。 你这乳鸽了， 那是我得把这书送出去啊！我虽然干梗倔，是不是？一会儿见啊！ 你么种的鱼蛋，你家狗夫他是不应该啊！ 在《三国演义》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还望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 美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撕扇。 在《红楼梦》里 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仰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北京时间17:30，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啊。我们读书俱乐部改时间了，现在是17:00-19:00，从周一到周日，一般呢我会在周五的晚上陪您一起度过啊。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周五晚上，是吧？啊， 对于周末的期待啊。 对呀、啊，我今天请两位嘉宾啊，这嘉宾话筒没开呢，他就说话了，对不住您啊，这个爱北京有文化的北京小伙儿小飞是吧？ 别提有文化了，就提爱北京就行了。 爱北京哈、啊，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对江南哈、啊、有着一片向往。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另一位主咖，我们坐在 C 位的这个崔代元老师啊、嗯，我们今天推荐的书呢，也是崔代元老师的其中一本书啊，这是增订版《吃货词典》，来，崔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元。 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您进入这个首页之后找互动，在下边找互动，然后直播的节目都出来，点这个读书俱乐部，或者说你找不着，直接在上面那个搜索框里点读书俱乐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这场控啊，球球刚才把我们这个二维码，就直播间你永久可以进入的这么一个听友群的二维码也发到这个聊天室里了，大家可以汇存一下，是吧？以后我们在这个渠道也会经常的沟通。咱们先把上一时的那题结了，好不好？ 就是那个乳鸽，为什么叫乳鸽是吧？ 干梗剧 哦、 啊、不是不是、啊、乳鸽乳鸽、啊、你看干梗剧往心里去了、啊、这个乳鸽为什么叫乳鸽哈，这个挺有意思的，大家可能没注意。吃乳鸽你会觉得口感非常好，但是现在的烧鸽子它其实不是用乳鸽，它是还是比较 muscle 的，那个肉丝比较硬，它就成年了。那乳鸽之所以口感很细嫩，是因为它没有吃过粮食，就基本上25-30天这样，这么大的这个乳鸽。那乳鸽刚生下来的时候，它其实也不睁眼睛，也不会动，必须要鸽子妈妈喂它。它用什么喂它呢？用嗉囊里分泌出的一种类似于乳白的这样的一种液体来喂它。所以就像奶嘛，所以我们叫它乳鸽。而其他的禽类是不这样的， 对，其他禽类就是为了这个喂那个，那个就是他们会从外面打完食是吧，然后都嚼烂了，然后一个一个吐给这个，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 你看那个四合院那小燕子都是这么一个喂法、 嗯、 哎，是这么一个喂法、 哦、所以啊，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之前获没获过奖，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是没查百度然后发上来的啊、 嗯、 他说出生37天前的叫乳鸽， 就是小鸽雏、 啊、就是小鸽雏啊、嗯嗯、然后呢他没有吃过奶、没有吃过粮食哈、啊 嗯、 那我们把这本书送给你好不好啊、这位听众是5335，可能是位老听众我觉得啊、 嗯、 我们的场控记录一下他好不好，5335用户5335IK、 啊、感谢这位听众， 感谢这位听众，您将获得由崔代远先生啊亲手签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吃货词典一本啊。来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那 抛砖引玉吧， 老师 吧、 啊、 哎，我就得出一个咱们吃货词典增订本新收录的一道菜， 嗯， 哎，什么菜呢？ 天津菜呢，离北京不太远呀。 啊，是不太远 啊，是吧？天津，您到了天津卫，您别忘了吃赠蹦鲤鱼。 哎，这好吃， 是吧？赠蹦鲤鱼，赠蹦鲤鱼啊。那么赠蹦鲤鱼，赠蹦鲤鱼到底这个赠它是什么意思呢？哎，您来猜一猜。 哎，你看你们都吃过见过啊，赠蹦鲤鱼为什么叫赠蹦鲤鱼？赠蹦是个什么词儿？是个象声象形。 嗯 啊， 赠蹦鲤鱼，赠蹦鲤鱼这个赠它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赠我好像会写，但是 咋写呀？ 就问这一个字儿。 我跟你说啊，中国文字里头有很多密码，你如果能把这赠猜透了，你差不多就能把答案说出来。 嗯， 是吧？把赠 赠咋写？ 是吧？ 上面一个就是那个一二三四那四类似， 哎，对， 那四字头底下一个曾经的曾，是吧？ 哎呦，这是书还认真看对吗，崔老师？ 基本差不多吧。 啊， 因为我是管的天津馆的就点定点这道菜，所以这字儿。 那它为什么叫赠蹦鲤鱼啊？ 赠蹦鲤鱼啊， 这不知道。 我知道这个赠蹦鲤鱼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不刮鳞。 哎，还真是不刮鳞。 哦， 哎，它不刮鳞。 嗯， 这个赠是不是跟这个刮鳞不刮鳞有关系呢？ 这赠蹦鲤鱼据我考察呀，它是从大运河传来的。你看啊，您像我们小飞喜欢江南，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江南 啊。对， 哎，但是呢，江南人吃鱼啊是不刮鳞的。你没注意吗？你到了苏州，你到了杭州，吃鱼都是带着鳞蒸的，而且人家单独的嘱咐你，因为知道你北方人嘛，啊，说这个鳞呐是可以吃的。我到那儿去，人家经常这么教育我说这个鳞是可以吃的。哦，我就知道了，江南人吃鱼是带着鳞吃的，而且一般呢都是蒸的。但是我到了天津，我就发现这赠蹦鲤鱼也是带着鳞的， 没错， 但它不是蒸的，它是炸的， 它 是吧？ 有点北方的手法， 没错， 炸定型了之后， 这鲤鱼啊带着鳞下的那热油里头，呲啦一炸，是吧？那鱼鳞炸的焦香酥脆，啊，浇上那酸甜可口的汁，哎呦，那咬上一口，哎呀，那个味道是吧？ 哎呀，主持人一会儿又饿晕过去了。这崔老师一说什么吧，就特别好吃，是不是？ 是啊， 就是我们不是美食节目啊。 刚才在崔老师这个 啊， 在描述这个赠蹦鲤鱼的时候，我就试图在他说的里面，我去寻找这个赠的答案。 是 赠蹦啊， 没事，咱们一档文化类节目，这个赠很有文化。 对 吧很深奥的， 咱崩会儿啊，先别把答案说出来。你看我们听众乐乐幺三三五发这俩字儿就是对的，你们聊天室里能看见他发什么？赠蹦，蹦就是蹦蹦跳跳的蹦 蹦 蹦， 哎，就是蹦蹦跳跳的蹦。 赠蹦鲤鱼那个赠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们第二时段给大家出的互动问题。当然这道题其实本身就来自于崔代远先生写的这个吃货词典啊，天津卫。哎，我考你个吧，为什么叫天津卫呢？你看上海滩、天津卫、北京城，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叫城。 嗯哼，这个天津卫它这个名儿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天津卫这个卫字儿啊应该是跟朱棣有关系的。 哦， 啊，然后 好，继续。 然后呢，就类似于他从这个属于靖难之役之后，然后他往北京迁的时候， 这倒的有点远，你再想想答案啊！我先把那什么， 倒的有点远了 啊。那个什么，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就现在腊月是吧？眼瞅着快腊八了，下周一腊八是吧？腊八是春节的序曲啊，年就快到了。腊月里的萝卜说：“我对崔先生啊，读了他的文字甚是喜欢。我对您呢是腊月里的萝卜。”啊，这个底呀、啊，不是我对面这个小飞说的那个什么来着？ 干 梗倔。 不过还挺喜欢这三个字的，干梗倔哦。 突然发现 多有力道啊，萝卜干的感觉呀。这个我们听众啊，谁答对了这？刚才哎，呱呱答对了，一开始说冻住了。不是的，亲，怎么能是冻住了呢？我对你是腊月里的萝卜，冻了心了。 哦，冻了心了。 哎，这是一道题吗？ 这不是一道题，这不随手抄起来的题吗？ 随手就有文化，这个主持人实在是不能、 不能说人家有文化啊。这个第二部分是崔老师出的题，赠蹦鲤鱼，天津名菜是吧？赠是啥意思？您来答一答。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故事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首页找到互动，直播节目里找到读书俱乐部，或者直接搜索读书俱乐部，进入聊天室，小伙伴们在 期待着你的答案。如果你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崔代远先生的增订版的吃货词典，或者是还有一本行走大运河，是吧？ 阅读大运河、 阅读大运河、啊，都是特别好的书啊，您就有可能获得。那么咱们再继续推荐这吃货词典里的菜啊。我们说味道往往和乡愁是凝结在一起的。我们的听众呢也发来了好多自己家里人做的菜，是不是？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录音啊。这段录音其实大家如果看过《回家》这本书，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白剑锋先生写的话，会知道这里面的一个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新闻啊，不是杜撰出来的。它可以真实的诠释什么叫滋味里的乡愁啊，这种滋味，这种味道啊，如果融化在我们的记忆中，骨子里它有多么的坚韧啊。我们来听这个故事。 有一位江苏的男子啊，他是一位卡车的司机，有一年呢到东北去送货，天色已晚，错过了旅馆，他就在一个小山村停了下来，随手敲开了一家门，里面出来一个老妇人，她说呢，今天我没处住，我想在您家里借宿一宿。老人说，进来吧，说你饿了吧，然后就开始给她做饭，下了一碗面，然后呢面里面切着是细碎的蒜的丝啊，蒜丝，结果这个男子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开始哭了。老人说，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想起我小时候了，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家走失了，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在哪里，但是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小时候给我做的饭里面就是这种味道，他做的面里面也切着这么细的蒜丝。结果他说完这句话，这个老妇人就哭起来了，他说我自己有个儿子5岁的时候走失了，今天我也没见到他在哪里，我非常想念他。两个人都觉得特别惊讶，说难道人世间还有这样的奇缘？后来两个人真做了医学鉴定，发现果然是母子。时光流逝，但儿时的食物在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迢迢指引月牙照人面，小伙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他通红的脸。 我们刚才听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啊，其实这不是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 听完了以后，这件事情我听完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如果是写电影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编， 是 太巧了， 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我读了这书，我就问这作者，然后他说是真实的，这是新闻啊。所以说儿时吃的一道菜啊，妈妈的那种味道，它能穿越光阴啊，甚至面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可是那个味道我还记得，它非常非常的顽固。我相信哈，对饮食非常有研究的崔先生听完这个故事肯定也有同感。 没错，我们今天老说留住乡愁，留住乡愁，其实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有深刻的体会，最深的乡愁在每个人的肠胃里。当你思念家乡的时候，你往往想念的是家乡独特的某一种吃食，想念的是你儿时吃的那么一种很简单的吃食，想念的是你小的时候你妈妈给你做的一道饭菜。 是这么回事。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你身体里的一个密码一样，就是会突然被解锁， 而且你之前有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 嗯， 但是突然那一刻你就觉得你这个密码被解锁了， 它被唤醒了。 对，然后这个东西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呢？我是那会儿可能十几岁吧，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十岁之前，好像八九岁吧，然后就去了我母亲的这个的老家，是这个是一片的这个农村嘛， 嗯， 农村嘛，然后。当时我没有吃，我之前我没有吃过用柴火做的饭， 嗯， 但是农村都是用比如说 大锅是吧？ 大锅里边是 在哪儿啊？农这农村 在河北省徐水县， 嗯 嗯，然后我就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回去，然后我就莫名的就感觉就闻到那个 柴草 烧完了以后冒出那个烟那个味儿，然后我就馋了， 嗯， 其实你说这俩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柴火那个味儿证明是在做饭， 嗯， 那个饭其实是引我让我馋的，但是按说 应该是你小时候经历过这些，你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间， 过年的时候回老家， 哦， 哎，待几天， 嗯， 哎，之前我没有闻过这个柴火味儿，而且让我特别纳闷的就是我闻到柴火味为什么会馋了，按说应该是闻到饭香才会馋， 嗯，条件反射， 对， 嗯， 这个中间隔着一个饭呢。 这就是遗传基因呐，啊，就是你生命里的 DNA 啊， 这种密码， 农耕民族的孩子吗？ 对，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密码突然被解锁了。 没错，没错。 嗯， 你说到柴火这儿，我多说两句啊， 嗯， 就是我们今天老说呀，说我们要复制什么古代的菜，我们要复制什么什么时候的菜。说实在的，这件事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是用柴火做饭的。而且柴火还分软柴火跟硬柴火还不一样， 嗯， 哎，它的温度不一样的啊，它的燃烧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做出来的菜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回到古代，不可能回到某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它只能留在你的记忆深处，只能留在你的遗传基因里。 哎，刚才这个崔老师说到古代了， 嗯， 那么我把我第一个问题抛出来， 来， 嗯 嗯， 这个咱们现在一日三餐啊， 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有条件吃的时候吧。一日三餐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就是三餐的这个习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有的？ 你确认你的答案是确凿的？ 是确凿的。 好的。还很自信啊， 嗯， 崔老师知道不？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因为这是一种习惯嘛， 哦， 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但是它有一个大概的朝代。 嗯， 肯定是新石器时代了，我们定居了， 您这个 我们可以种庄稼了。 对对，这倒是，原来有可能一天都不吃饭的，对吧？ 没得吃吃什么呀？ 哎，对对， 是不是，啊？ 没得吃吃 这个，我个人觉得啊， 嗯， 是这么一回事儿。你比如说，在清王朝的时候啊。 嗯， 清王朝的宫廷里是一日两餐制的，啊，你比如说在也不用特别早啊，大概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就在北京的郊区也是一日两餐制的，那么你比如说在北京的城市里头，实际上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甚至于到一日午餐制，啊，为什么呢？它有早点，这大伙儿理解吧？哎，然后呢有午饭，哎，然后呢。他这下午呢还得吃点拿咱们现在说的下午茶，有晚餐，还得有一顿夜宵，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吧，跟你的地域啊，跟你的经济条件啊，跟你的职业是有关系的，并没有说谁规定说一日三餐，我个人这么理以为啊， 我也深以为然，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汉唐之后， 你要说答案吗？还是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最想问的 啊，那你来， 哦， 对， 那你先说吧。汉唐之后什么时候确定？ 其实汉唐之后，这个从这个宋朝开始的， 嗯， 就是宋朝左右的时候，然后在上层阶级就开始有一日三餐的这种形式了。 嗯， 当然之前嘛，之前咱不能说之前没有，但是， 嗯， 但是这个有史料是从宋朝之后就能见到有这个东西文字了。是宋朝之后， 嗯， 然后之前呢，其实就跟崔老师说的似的，一日两餐的非常多， 哦， 基本都一日两餐，所以这问题出来了啊！ 啊，嗯，刚出问题啊！ 所以这问题出来了， 啊，来， 那这个两餐一定是一个这个早餐的一个晚餐，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上午是七点到九点吃饭，大概 对，合着不能你中午吃一顿，半夜十二点再吃一顿。 下午呢，大概是咱们现在的点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就 早午餐。 对， 嗯， 早午餐， 嗯， 就是两个点。 嗯， 那上午这顿饭叫什么？下午这顿饭叫什么？ 这可能是在某个时代确实有这名儿，是吧？ 是吧？ 哎呦， 这深了，深了。 对， 这个男的， 就是这个，我再这个缩短一下范围吧，就是上午跟下午这顿饭，上午这顿饭就是一个字儿，下午这顿饭也一个字儿。 这什么朝代的事儿啊？ 不是什么朝代， 啊、就是有专指的词儿是吧？ 对，这两个字是专指这一上午一下午的饭。 哦， 嗯、 这收音机前有没有特别这个了解的哈？ 而且这两个字吧都不太好写。 你出这题太难了， 那我出太简单的，我难不住二位呀、 啊！不，你 不是你不要难住我们呀，是吧？这收音机前是广大的听众朋友，人家惦记拿吃货词典呢。 对对对对，那、大家这个高人在民间， 高人多、 啊，高手 在 民间是吧？ 您的书不怕送不出去， 是吧？ 绝对。 对大家来，我觉得是，就古代的字是确指的， 嗯、 是吧？ 是 衣裳不一样，是吧？ 嗯、 宇宙不一样。 嗯 那上午那顿饭叫什么？下午那顿饭叫什么？如果您知道的话，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啊，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此时此刻你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啊，我们听众这个5755说：“哎呀，我就想念自己家做的那个皮肉冻和四喜丸子，还有酸辣汤啊。” 您写的肉皮冻吧？ 肉皮冻啊，我说的是皮肉冻吗？ 他这里头皮割的多，肉割的少， 对，横 是 啊， 这么个意思。 哎呀，看看这主持人眼神都饿得不好了啊！还有这个8336说，这个我最想念清蒸鲈鱼啊， 清蒸鲈鱼、 哎、好吃。 用户晨曦说，此时此刻我最想吃的就是排骨炖冻豆腐，还有粉条子。 炖冻豆腐 都是北方菜系的，是吧？ 是吧？这是东北菜呀。 没错。 还有时光雕刻说，我这时候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红烧肉、红烧排骨，就三碗米饭。 嘿， 哎呀，真是 实诚。 您这个身体好，食量大是吧？然后携手说，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做的焦溜肉片，满满的都是回忆。 都是下饭菜。 对，4856说，我最喜欢的是，炖羊肉、白萝卜喝羊汤，多暖和呀！ 再撒上大大的香菜 啊！这天马行空说，毛血旺啊，每次去这四川都得吃一回，尤其是重庆啊。然后认真说是酱爆鸡丁啊。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毛不易演唱的，这个歌的名字叫《东北民谣》。 嗯。 我是东北人，但是你让我想家乡，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大姑娘美呀，大姑娘浪，不是那样的。那个热火朝天的，那个特别外向的、奔放的，并不是我对家乡的记忆。我对黑龙江的记忆就是漫天的大雪，然后特别冷的寒冬，冷得那么清透啊，整个世界一尘不染。我前一段看见一个新闻，我的家乡是齐齐哈尔，毛不易是齐齐哈尔人啊。齐齐哈尔还有一个名字叫鹤城，那里有一种鸟特别有名，你知道是什么吗？ 编不出来，什么是真的您知道吧？ 丹顶鹤。 丹顶鹤 前一段 歌嘛。 对，就是这个一个女孩去救丹顶鹤，后来 这个故事是发了齐齐哈尔。 对， 我知道这故事。 对，因为他那是一片沼泽嘛，是沼泽，然后为了救这个，其实不是丹顶鹤，但是是一个鸿雁，后来就因为丹顶鹤更具有标志性，所以就叫丹顶鹤了。我想的是啊，就是我前一段看一个新闻，去年发生的，就是你知道丹顶鹤是一种候鸟，它往返的两个地点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扎龙和江苏的盐城。盐城出了不少作家，曹文轩先生是盐城人。 嗯，对，江南嘛，千山千水 江南。然后呢，他一般就来回飞嘛。但是就是这个齐齐哈尔，他这个扎龙啊，雪地观鹤，就是鹤不走了，他可以在这儿越冬的。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两只鹤来到了咱们北京的野鸭湖，在那儿落地生根 了， 是不是有这样一条新闻？ 对对对，有这么一条新闻。 有一个鹤，我不知道是雌的还是雄的啊，它是带着那个环的，它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鹤，我天然的把它理解成为一只雌鹤。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它是带着环的，但是它认识了这个野哥哥，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另外一只野鹤 就邂逅了， 邂逅了，然后做了决定，我要和你走，然后俩人一起飞到了咱们的野鸭湖，然后落地生根了，在这住了。当时的新闻是这样，我不知道后续是怎么样。 我估计那只你所谓的公的啊，你所谓公的，估计是不是也是 是不是也是北京本地的？ 这贺聪明， 对， 是吧？混了一进京指标， 哎，真 你看见没有、嗯？ 不知道啊，这个因为后续我想，因为这是保护区的贺、嗯，你一定要和当地要联系的。 对、 嗯，后续我不知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是吧？ 没错，说到贺，确实是，那一看您老家就是自然环境非常好，因为养贺的条件很苛刻。 对，我就在就是雪地上，嗯、然后看到那个贺从我头顶飞起来，嗯、我就想到了那种中国的水墨。嗯嗯然后整个天是蓝的，鹤是白的，它翅膀的羽翼是黑色的，然后那个红色的顶真的特别好看，那个白茫茫的一片，然后那种丹顶鹤那个样子啊，我最喜欢吃货词典里头的当然是我的家乡哈、啊，我选择了这一篇，也是酸菜， 也是酸菜， 来吧。 我小时候家里人是要积这个酸菜的，那个酸菜缸特别大，它要有一半甚至是埋在地下的。 嗯 啊、他可能是为了保温啊， 还能见着过那种老缸被拘过的那种老缸， 也许可能有啊、 嗯。 我现在都能想起来它粗粝的外表的那个手感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非常让我欣喜的是，崔老师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他写到东北的酸菜的时候，竟然能把一个东北人感动了啊！我只读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啊、 嗯， 因为时间有限啊。崔老师是这样写的，他说。对于东北人来说，冬天的酸菜情节是挥之不去的，唱歌要唱翠花上酸菜，看戏要看翠花上酸菜，这里说的酸菜特指白菜，而不是做酸菜鱼的那种青绿色的酸菜。从前一入了冬，东北家家户户都要积上一缸酸菜，贫贱富贵无不如此。据说张作霖大帅府至今还存着七八口酸菜缸呢。最后一段啊，东北人讲究猫冬，大雪封门之时，一家人热热乎乎的在家里一猫，窗外飘着雪花，屋里炉火熊熊，火上的酸菜白肉咕嘟嘟的开着，醇厚的酸菜味儿飘满屋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唠着嗑，盼望着瑞雪兆丰年，这就是东北人家的味道。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2022年每天下午5点到7点相约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以及听听 FM。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题，是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吃货词典里头这个天津的名菜赠蹦鲤鱼，这赠是啥意思？赠的写法是上面一个四，就是一二三四的四，其实还不是四啊，就是没有那竖弯钩、 嗯、 然后下面是一个曾经的曾，请问这个赠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让这个崔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好不好？然后我看到了有一个听众好像答对了。 嗯这赠啊其实就是一种网， 嗯， 这种网啊很多朋友都见过，它不是那撒网打鱼的那个网，它是四根竹竿支起来的一张方网，基本在什么呀，河湖里头，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啊捞螃蟹呀，有的时候捞虾呀，用的这个网。那赠蹦鲤鱼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拿这个网啊捞鱼的时候，它有一个起网的过程，就是往底下一压这个网就起来了， 你想啊，这鲤鱼在这种网里头，你往底下压它起来，它能不蹦吗？ 嗯， 它就蹦了蹦了蹦 了，它 就 离着脱了水了， 哎，赠蹦鲤鱼，赠蹦鲤鱼就这么来的。 哦， 所以赠就是网，这还是一个古字，在很多先秦文献里都有这个字，这个字可有学问了。 嗯， 啊， 是是是， 嗯。 我看到了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 是吧？ 其实我们更希望一些我没有看过名字的听众能够答对，然后把这个我们的奖品送给你哈。呱呱答的是对的，赠蹦鲤鱼，赠是赠网的意思， 嗯， 这个很标准了， 这很标准， 是吧？ 嗯， 那我们场控球球把呱呱的联系方式要来哈。您也将获得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崔代远先生的《吃货词典》啊，我们还有奖品，也是两本书，特别的好读。那么在稍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陪您读书，陪您聊天。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有声书啊，也是和饮食有关的，和北京饮食老理儿有关的。那下半时段的节目，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见吧。 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8点01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书，我们进入了我们直播节目的第三时段啊。前一个小时我们都在谈和饮食相关的吃货词典，这是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崔代远先生的一本可以说是新书啊，增订版的新书。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这个小飞，是吧？爱北京的小飞， 爱北京的北京人，北京孩子吧。 对，你在从我，因为我们准备了丰厚的奖品嘛， 嗯， 小飞出了一道题，是吧？一道互动问题， 嗯， 你把你那互动问题再重复一下。 就是在咱们这个古代的这个先贤们，也不叫先贤们， 嗯， 就劳动者跟先贤们啊， 嗯， 这个每天吃饭，他们也得吃饭呀。 那当然了， 但是他们一般来说只吃两顿饭， 嗯， 一顿上午吃呢，一顿下午吃， 嗯 啊。那么上午吃这顿饭叫什么？一个字。下午吃这顿饭叫什么？也是一个字。 你能给点提示吗？ 提示呢，就是，嗯，咱们说下午这顿饭吧，因为下午这顿饭这个字啊，就是这个下午饭的意思。这个下午饭呢，左边是一个夕阳的夕， 左右结构的， 左边一个夕阳的夕。 我想到了外 夕阳的夕， 对，夕阳的夕， 嗯， 餐。 但是如果但是古代的字典里，这字不这么写，是好歹的歹，左边， 嗯， 多了一横 书。 嗯，一般来说这个字现在很不常用。 哦，是个生僻字，啊， 是的。 那个修元是这么答的，说， 嗯， 古代上午下午这个饭呐，啊，叫大食和小食。 哎，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俩字儿啊 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此时此刻您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啊。我们的 我觉得能达到大食小食就送人一本很不容易了， 是吗？那我先采纳了啊。 对，先采纳了， 先采纳了， 嗯， 我把这修缘先采纳了啊。这个最想念那道菜是什么啊，我们的这个怎么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呢？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下载它，然后进入 首页找到最下面那一行的互动，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在这儿，找到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点它之后上滑就是我们的聊天室了。那我们的场控呢也把我们一个永久的聊天室，就是一个社群的二维码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也可以扫一下啊。咱们线下也多交流多沟通，是不是？我们有很多好书为大家准备着呢。那如果你答对了的话，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你们是想要畅听卡呢，还是这个崔先生的阅读大运河呢，都可以，是吧？可以给我一个提示，是吧？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是要推荐书单，我们叫书单来了啊，可以和吃有关系，也可以和吃没关系。我们先让这个崔先生给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 得嘞。 嗯， 那我要推荐的书呢，就是今天带给各位听众的《阅读大运河》。 嗯， 这本书呢，它很有特点，它是运河沿岸十八城的二十多位作家写自己家乡的事儿，写自己家乡的这种人文景观呀，自己对运河独特的情感呀。而且呢，这本书不光是有文字，它呢是一城一图啊，每一张文章后头都带着一张阅读行走地图，就是说这一个城市跟运河有关的这些个文化遗迹啊，包括一些个图书馆，包括一些个人文景点啊，都在里头。您呢可以带着这本书行走运河。咱们老说走运走运，是吧？谁不惦记走运呢，是吧？什么叫走运啊？沿着运河走就叫走运啊。所以啊，您就带着这本《阅读大运河》啊，您就可以走运了。 走运吧， 嗯，哎， 而且沿着大运河还可以享受美食啊。 哎，对呀、 啊， 运河沿岸的好吃的太多了， 哎，这个，河湖江海 是吧？ 多少好东西啊！ 是啊，你比如说烤鸭，就是沿着大运河传到北京来的。 嗯 啊，你比如说这煎饼，那么从山东走到天津，走到北京，就经历了无数次华丽的转身，这 都 跟大运河有关系。 哎呀，我们听众好厉害呀，我觉得这俩字儿肯定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念。 哎呦， 是不是左边那个就是第一个字，是不是上边一个雍和宫的雍， 是下面一 个 饮 食 的食。右边这个字呢是确实是一个夕阳的夕，右面一个食。我们这个用户是2570， 那绝对要给他一份非常好的赠品。 采纳啊。然后2570说，古人一般是一日两餐，也就是朝食。朝食那我不知道念啥哈。然后还有一个木放一个龙，龙腾虎跃的龙哈、 啊。 然后又称就是这个字儿还叫就是你说的左面是一个夕阳的 夕， 又右面一个饮食的食。 对， 这好难呐、啊，这俩字怎么读啊？ 这两个字啊，上午那顿饭上面一个雍，底下一个食，那个还念雍。 哦，雍啊、哦， 还念 这是上午饭。 上午饭 就是早午餐呗。 早午餐基本上在八九点吃。 啊、 嗯、然后下午这顿饭呢，在这个三四点吃这顿饭、 嗯、 一个夕一个食，这念孙。 哦，念孙。 孙， 对、嗯、所以呢这两顿饭呢，这其实就是一天的饭吧，咱们说就叫雍孙。而且还有一个成语叫雍孙不济，也可以叫雍孙难济。 哦，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吃不上饭， 就吃了上顿没下顿 啊。对，类似了。雍、 哦、 孙不济嘛，这俩连不到一块了、 嗯、 两顿都没有了、 啊、 两顿都没有了。 哎呦，你看小飞多有文化，是不是崔老师？ 是吧？伸了去了、 哎、我绞尽脑汁，我 伸了去了、 啊、 这个 我怎么把二位还有这个听众朋友难住？他都把 难住我很容易，难住崔老师难一些。 难不住听众、嗯、 哎，我们听众25702570哈，场控小球球，你把他那个和人家联系一下哈，联系方式记下来，我们要送出我们的阅读大运河一本，是吧？ 是， 这个好厉害啊。接下来呢我推荐一本书吧。 嗯， 跟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啊，因为前几天我就和崔代远先生去了国家博物馆。 嗯， 国家博物馆在去年的12月28号举行了这个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他没有说这个展什么时候就是撤展是吧？它是继这个中国古代服饰展之后的一个展，非常的接地气。它展出的文物是240多件套啊、就古人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喝茶、怎么酿酒啊，用什么样的锅蒸饭都可以看到啊。我觉得崔老师应该能答出来。我看到了一个青铜的这个东西啊，叫染具。你看我给大家 不好写吧、 哎、不就是染色的染、 哦、染色的染。 你看啊，官方的新闻上就有说展出的文物240多件套是吧，既有稻米点心等食品的食物， 唐代的新疆阿斯塔纳唐代古墓出土的点心。 唐代古墓你指我干嘛？ 那你让我指崔老师吗？哎，我和 崔老师关键是点心。嗯， 我点心啊，这是有讲的。这个我和崔老师站在那儿，我说崔老师这怎么像上周的点心啊？就是你感觉它并没有经历了千年，因为那个地方异常干燥。 确实是，还有一个小饺子，哎呦包的那个秀气， 哎特别好看啊。大家能看见这个啊，然后还能看见比如说餐具盒啊，就是各种酒器茶具啊，还有一个就是揭示烹饪加工技艺的染器，染是渲染的染，染染色的染，这个染是指什么你告诉我啊。 你不推荐书籍吗？你怎么问 那怎么了？我推荐书籍，这书里就有，跟你说这书里就有啊。 哦，是啊， 我说这俩书啊，虽然这稍显着有点厚重，但这俩书里都有关于吃的，一个叫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立先生主编的。你要是想中国，比如说你去看这个饮食文化展，各种各样的展览，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入门版的，特别适合普通大众读。 那我得上手一本。 你上手一本吧。这 本书特别好，深入浅出，而且有很多图， 哎， 很多照片，很珍贵。 对，这是我买的是插图版的啊， 嗯， 而且修订的第四版全都是大家啊。 哦，这个一定得。 这里面有饮食篇， 嗯， 饮食篇人家这里头就有，崔老师咱们看到的那个 专门有一篇。 对，唐代的那个，你看各种勺啊。 这本书我还真看过。对 对，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那个点心，这里头也有啊， 嗯， 包括那染具也有。 嗯， 还有一本我一会儿再说啊。 嗯，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我今儿啊在那个米夏的听听号里发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这道题的答案。你可以去找一找啊，米夏听听号，那个怎么找呢？就是你进入这个听听 FM 了吗？进入互动进去之后，有上面有两个键啊，一个是聊天室，还有一个就是听听号。进听听号，然后找米夏，你看其中的有一个照片，就是这染具，这后面是有《吕氏春秋》里的一个故事，特别好玩。这染具是干嘛的？你还能看到实物。这是我推荐的这本书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嗯，我翻到饮食篇，是吧？ 嗯， 该你推荐了，你先别学吗？ 哦，我先不学了，是吧？ 你先别学了。 那行，那我的这道题也是在这个推荐的这本书里面 啊。 这本书其实喜欢阅读，而且喜欢一边吃一边阅读的朋友一定读过这本书，其实算是老调重弹了 啊。 这本小说叫《美食家》，陆文夫先生写的。 哦， 哎，这本书呢，其实他通过一个美食，就是算是一个食客，从年轻到年老这一辈子，其实也是这个大历史背景下，从这个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以后，他吃过的所有美食，包括在这美食里面他所有发生的故事，他所去的地方，哎，其实也有点像行走大运河那意思似的，也是一边走一边吃。 嗯， 然后这道题呢，这里面这道题呢挺有意思，这个主角啊，姓朱的这位主角呢，他在这个扬州那边，啊，吃有一种食品，这种食品是一种早点，每个扬州人都爱吃，叫头汤面。这个头汤面并不单指某一种面，而是只要是汤浇头，就是早上起来开门营业那头锅汤的，甭管什么汤，当浇头都叫头汤面。那么就说了，这个主角就说了，锅上了头汤面，重青重浇带过桥。这个重，这个重青重焦带过桥，这个三个字是这个三个词儿，这个大家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重青？什么叫重焦？什么叫带过桥？ 这我好像还真听崔老师讲过过桥的这个《 一面一世界》里专门写过的说的这段，但是这个纠正一下，小飞说的啊，不是扬州，是苏州。 哦，是苏州是 吧？哎，对，这个人叫朱自野 啊，对对 对, 对, 对， 他大早上起来没睁眼的第一句话就是快到朱红星去吃头汤面。 对， 头汤面就是面馆里第一锅下的面，第一锅煮的面。 嗯 啊，然后他的吆喝是什么呢？到了面馆之后， 嗯， 重青重焦过桥硬点， 对， 这么一句话。 哦，这都是对于这道面的要求， 嗯， 是吧？ 啊，对，就是他个性化要求。 嗯， 对，个性化要求。 嗯。 嗯 嗯， 就我这不是说量产都这样的，我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味去调整。 是的， 是吧？ 嗯，是的。 那这几个都啥意思？解释一下吧。 啊，现在就 两，这是第二道题了。 这是题 呀。 啊，这又出一道题呀。 听众朋友们答呀。 对， 哎， 这肯定是难不住崔老师，肯定的。崔老师看过这个书，那拦不住了。 哎呦， 听众朋友们要答是吧？ 这 听众朋友们说，关键咱们得尝试尝试，是吧？ 对对对对，先 哎，得体验体验。 答对了，小飞请您一桌。 哎，对，您就到什么呀？北京现在也有素面馆了，你像松鹤楼素面馆，到那您就吆喝呗，重青重椒过桥硬点儿。 对，您看 这 个服务员他懂不懂？是吧？ 是吧？ 对，好多这种面馆啊。我现在就翻开了这个中国古代 文化常 识，其中就有饮食篇哈。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说这个谷仓的事儿，就是他画了好几个谷仓。你如果去国博看展览的话，他是按照这个时代的顺序给你就是讲述的啊。当然有四个系列嘛，那你首先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个谷仓。当时崔老师给我讲的时候说，哎呦，这谷仓文化在中国是很有讲的，就是比如说当时举一个特生动的例子是吧。 嗯，没错。中国其实是什么呀？是仓储文明的社会。你像中国人喜欢吃包子，那包子是什么呀？其实就是一谷仓，外头是草编的，里头呢这家家户户啊，富裕程度不一样，搁着东西也不一样， 藏的不一样。 哎，对，你像米夏他们家富裕啊，里头搁什么腊肉啊、辣鸡呀、啊？哎，你像我们家比较穷困，里头呢就搁点蔬菜就完了， 金银财宝了 是吧？搁点蔬菜，素菜包子。 但是这个东西 也比较遮丑， 搁什么都看不见、 哎、 是吧、 嗯？ 中国嘛，就是仓储文明的社会、 嗯， 所以你看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如果说你拿一串葡萄啊，一串葡萄给你的母亲啊，甚至比如说给您的祖母吃，他会先吃哪个？会先吃要烂的那个。他明明知道这一串葡萄都是他的，他为什么要先吃要烂的这个？这就是仓储文明的痕迹，哪个要坏先吃哪个，新鲜的还能存呢。如果说您给您的祖母一筐苹果，他也是先挑那烂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哎，为什么呀？他永远是啊想着新鲜的还能再多存呢，他是为了这个。 嗯， 是一种循环。 没错，你像这外国人不是了啊，外国人你看那打鱼的永远先吃那新鲜的，是吧？啊，烂的那 不同的文明这不一样， 是 吧？ 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此时此刻，您最想吃到的，您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 嗯、 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快到家了，还是在路上堵着呢？啊， 嗯、 我们说人啊，反正我最喜欢周五的晚上，因为想到六日还能休息，就觉得周五的晚上特别有期待感，是吧？ 而且周五的晚上吧， 嗯。 现在可能就是现在可能因为生活习惯的原因啊，然后上了几岁年纪， 哦吼， 这个饮食的这个吃饭的这个习惯可能改变了，就晚上愿意吃点汤汤水水的， 来碗汤面， 对对对，来碗汤面。然后，但是在这个二十多岁正吃壮饭那几年吧，每到过这个周五，必须得给自己做点好吃的。慰劳这一周的辛劳，相当于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哎，得来个肘子是吧？ 怎么着也来肘子， 得来俩肘子， 是吧？ 一个不，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您这一个肘子就够了，因为还得 吃一个炖的， 对，还吃点别的。 哦、再来只烧鸡， 这个哎，对，来只烧鸡，然后呢，你再来点这个炒的、溜的、焖的、炖的。哇， 您这周五是大餐呢，哈。这人啊，就是越接近幸福的时候，越倍感幸福。 嗯， 哎，往往不是说。真的就是那幸福的那一刻啊，到了 期待的那一个， 对，就是期待的那一个哈。 嗯、 所以我也很庆幸能在周五的时光陪着大家度过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嗯，在2022年这一年，我会和大家一起读书，把我的好朋友邀请到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聊聊天，陪伴您啊，在拥堵的路上，或者说在准备饭时等待家人回来的这个时间里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今天推荐的第二本书啊，看似这名儿啊都有点厚重啊，叫《北京考古》 嗯、 破译地下的历史密码。因为去年是中国考古100年，也是北京考古100年、 嗯、 这本书啊是这个北京出版集团出的，它的作者是郭金宁啊、这个北京市文物局的一个朋友哈，他是致敬这个中国现代考古100年。那么这里头他也写到了很多关于饮食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栗我不知道大家看我那个听听号去啊，或者说球球能不能找一张照片，因为古代这个咱们的先人，人类是有一个时期就是喝水就是到河里直接喝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任何容器嘛，你挤水你喝水只能是这样的。 嗯、 那么这个栗长什么样子呢？它这个书里做了非常形象的描写啊，如果你去博物馆或者你看一些图片，我这么读你能脑补出它什么样子。他说栗长着三个肥胖的 开叉形的口袋的足，就三个足的，然后是有桃的，有青铜的啊。那最开始的就是桃的嘛，三个足，那个足长得特别像鸡腿儿，你知道吗？立起来的鸡腿儿啊，它为了增大受热面积。然后那朝天的饕餮大口，上面是广口的，下面三个腿儿，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它能立在那儿。想想它为什么三个腿儿啊？然后似乎向每个看着它的人传递着"民以食为天"的诉求。北宋的科学家沈括曾经在《梦溪笔谈》中这样写道：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立也。这个立呀，特别有讲究啊。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呢？这个立起码占了一半。立起源于6000年前，消失在5世纪左右。你想想它多长时间哈，整个它的过程大约相当于中华文明的前半段啊。那这位老寿星就跟那京剧人物八贤王赵德芳一样，可以叫千岁爷了，是吧？那么这个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是日本的一个考古奠基人，他写了一本书叫《鼎与立》。鼎大家熟悉吧，是不是？有个后母戊鼎，或者你叫四母戊鼎也行，是吧？一开始是三个足的，后来变成四个足的了。他在《鼎与立》这本书里就写到了，他说这个立呀，是中国特色的器物，就是世界各地都没有见过类似的器物，那么只有中国有，我们用了这么多年，所以希望你能知道它什么样子。如果你不知道，查图片，或者就在这个期间吧，去国家博物馆，它在北十一三层正在举行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里头啥样的这个吃食都有。 我知道我明天后天可以干嘛了，可以预约一下 要提前预约啊，就实名预约都是免费开放的。那这本书它其实讲述了北京整个历史的发展啊，包括前一段很热的琉璃河考古啊，包括北京人啊，山顶洞人他们怎么就做邻居了，他们那时候吃什么呀，一直捋到清啊，捋到近现代。这本书叫《北京考古》，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本书，推荐给大家。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和饮食相关的。嗯，崔老师还要推荐吗？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就已经够了 啊，够了 啊，是吧？您得把这本书啊仔细的瞧一瞧，看一看啊。说到这个立，其实这个立干嘛的呀？立就是中国古人煮粥的，跟这个立字有关的还有两个字儿。这个立跟顶的区别在哪儿啊？立啊，中间这三条腿中间是空心 的， 顶呢是实心的，立呢是煮粥的，顶呢是煮肉的。所以如果说你比如说里头那小米粒儿啊粘到里头，那怎么办呀？那古人珍惜粮食啊，啊，你得拿一个什么草棍儿给它扒拉出来啊。哎，这个字儿啊就叫尽啊，用不尽的尽啊。然后呢，你这个东西扒拉还扒拉不干净怎么办？你索性给它完全倒过来，这就是彻底的彻。哎，尽和彻都是从立字演化过来的，很有意思。 我呀有现在有场控的权利，我发了一个，它还不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啊，发到了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里。有一个事儿，我得稍微反驳一下这个崔老师哈。崔老师说这个立是煮粥的，但是哈，就是我也是这书上的作者他写到了，他说立不太适合煮粥， 不太适合煮粥， 因为它三个足是吧？最底下是尖的， 不好捞米是吧？ 对，它那米吧进就沉底儿，或者容易扒锅。 所以 它基本是烧水或者说煮肉的。 哦， 这样，他这么认为， 对他是这样认为的。 那这个肉还得切大块，要不也容易掉足里了。 对，你不能，你要是肉糜肯定是不行了。他就是比如说最先的那种盛水器烧个水呀，或者煮点汤啊，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立的这个造型啊，我觉得更像是烧水。 烧水， 它其实跟那个原来那种咱们出土过那种陶的那种壶是非常像的，只不过原来那种陶壶就是底儿是尖的。 对，它三个足为什么这么大，都是因为它受热面积要快速的把它，一个是容量大，你放的东西多，还有就是受热面积大它熟得快。 应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不会太厚。 这个事儿以后跟这个作者得机会探讨探讨。 行，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字儿叫加官玉爵的那个玉字儿，就是底下一个立上的一个粥。 是吧？ 对， 这个咱们探讨一下啊。这个 我刚才出了一道题，哎呀，有点难了吧？ 啊，哪个题啊？ 就是那个染。 哦，染 啊，染具是古代干嘛用的啊？ 这比小飞那问题还深， 是吗？那算了，这个题不要了。 今天咱们在这个探讨考古学问题啊。 那崔老师再出一个题吧， 是吧？ 我一会儿就直接宣布答案吧。 再出一个题，再出一个题，关于《吃货词典》 来吧 啊。 嗯， 因为咱们《吃货词典》这本书啊，已经走出国门了。 嗯， 它有两个外文版输出到海外。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朋友知道《吃货词典》两个外文版是哪两个外文，哪两个语种？嗯， 我好像知道一个， 是吧？ 我好像知道一个，因为我知道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朋友圈里有相关的朋友是做这行的， 哦、是吗？ 对对对， 那是做版权输出的，是吗？ 差不多吧，而且跟那个国家应该是有关系。 我觉得呢，饮食啊，其实是最好的世界语。 嗯、 你看啊，你如果碰到一个外国朋友啊，你这跟他语言不通怎么办呀？你就大伙儿一块儿吃点什么呀？哎，这一下呢就沟通了。你看北京啊，马上就要开冬奥会了，是吧？开冬奥会呢，咱得给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啊准备好了各地的美味，是吧？所以呢，包括说啊，饮食它也应该走出去啊，饮食应该走出去，包括写饮食的这些书。那么你看《吃货词典》呢，它主要呢写的是文化，写的是情感。那么它能够有两个外文版，当然目前还有两个外文版在继续谈着啊，我觉得也是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种贡献。 嗯，那咱们这道题就是说，《吃货词典》有两个外文版，您知道是哪两种外国语言吗？是吧？ 没错。 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此时此刻你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啊？这个5155说：哎呀，我今天正好做了猪肉炖粉条。 都是东北风格的。 你平时在家做猪肉炖粉条哈？小飞那表情为什么是这样呢？ 小飞比较细腻。 也不是细腻。这个近两年呢、我可能这个对猪肉菜啊都已经不吃了。 是吗？ 对。这个现在可能吃的更多的，比如像一些这个鱼肉或者鸡肉啊，就是咱们说猪牛羊吃的都很少。 哦， 明白了， 对对， 明白了， 对，习惯的有点改变。 哦， 对， 好， 但是原来是真爱吃， 是吧？ 是吧？ 小飞 主要是岁数大了， 估计是那个会善于塞， 善于就够小的了， 会善 于 塞， 这讲究人是不是？ 这菜跟小飞比较大，是吧？ 啊，讲究人啊。这个8740说，我爱吃妈妈搓的那个油面 卷儿。 油面鱼，油面鱼哈， 山西朋友， 对，还蒸的那油面卷儿，特别特别的好吃， 是 吧？ 蘸点那酸辣汁儿， 而且这个做这个油面啊，我觉得这个跟包饺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做油面的时候也是一大家子， 哎， 围起来， 是那么回事。 有的是搓条，有的要用那耳朵，哎，那猫耳朵， 是那么回事。 有的是卷那卷儿， 嗯， 那个这个场景吧，然后再聊会天儿。 是 齐了。 嗯，哎呀，这个修元说，我家就在大运河边上， 嗯， 作家刘少棠的故居就离我们家不远。 嗯， 修元刚才好像得到那奖品了， 是 吧？是，我想要一本书。 嗯， 太棒了啊。 那他肯定爱吃打呼饼的呼饼。 呼饼哈， 呼饼典型的运河菜。 说说您家乡最让您想念的那道菜，说说此时此刻您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啊？那我们在一段歌曲之后呢，就进入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了。我们要听听有声书啊，我们听听 FM 有很多非常棒的有声书。如果您想要畅听卡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告诉我啊。很多这个有声作品非常的精彩，制作非常的精良。那在我们的第四时段呢，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有关于这个北京饮食的老理儿啊。这是刘一达先生的一本书，那他的演播者呢是张有信。张有信老师啊，这是我的前辈啊，曾经我在体育台做实习生的时候是台长，我还不知道，我听了半天才听出来这个是张老师啊。我记得他有一句名言说，我的悲伤是鱼的眼睛，好像是这样说过啊。那咱们这个先听歌，下半时段再见。 心泉水汇成世间一轮新月，你心我心合而为一。我放声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8:31，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推介的这本书叫《吃货词典》，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呢，几乎都和吃有关系。在第四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我们听听 FM 的精品有声读物啊，也是关于吃的，是北京的老规矩啊，它的作者呢是刘一达先生，那么它的演播者呢是张有信先生。我们在四个时段分别出了四道题啊，互动问题，如果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奖品啊。有两本《吃货词典》已经送出去了，是吧？还有两本这个《阅读大运河》已经也送出一本了，还有最后一本，是吧？我们先把题解一下，好吧？然后就读有声书。 好的。 嗯，来。 这个刚才我这道题是这个《美食家》这本小说里的一个桥段啊，说的是三个重青重焦带过桥。 嗯， 这个仨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么说，这个崔老师可以帮我看看对不对啊？ 对， 您帮我看看对不对？ 肯定没错。 这一般来说，重轻呢，就是重就是重大的重，重要的重。 嗯， 哎，青呢就是青色的青颜色那个青，这个青啊指的是蒜叶或者清酒那类的东西，往上撒的东西。 多放， 多放。 哦，重轻， 重轻， 嗯， 重焦，焦头，多放一点。就比如说我特爱喝汤，那您焦头您给我放多点。 嗯， 对。然后这个过桥呢，它其实很形象，这个崔老师书里面有。 嗯， 过桥就是什么？一般汤面咱是把这个面条啊，这个汤头浇在面条上的。 嗯， 然后过桥呢，就是面啊跟那个浇头您给我分着盛，您别给我搁在这个面上头。 嗯， 然后我吃的时候随吃我随往进加，就留点这，就类似这意思是吧？ 嗯，它是这样的， 嗯、 就是苏州人吃面有点像北京人吃米饭。 嗯， 啊，您北京人吃面啊，他是把这浇头啊浇到面上直接拌。苏州人呢是就着这浇头来 吃 面， 嗯、 重青呢实际上它指的是青葱，就咱们老说有一句话，就你看这个啊，这小姑娘长得水葱似的， 这水葱啊不是北京的大葱，那你看这小姑娘长得大葱似的，你这叫什么话是吧？水葱呢就是那种小嫩葱，江南的那种葱， 细细的。 这个葱啊切的什么呀，很细碎，哎，浇得上，这叫重青，哎，是这样的。重浇呢，就是您说对，浇头呢越足越好啊，当然是吧，哎，最好是没有面，直接来碗浇头，是吧？哎，过桥是什么呢？这苏州人吃面呀，他这浇头呢是不光一个，他有了俩，还有三四个的，啊、嗯，就跟咱们吃菜一样。这么说吧，这苏州的面有80多样浇头啊，您挑哪种？哎，您干嘛呀？吃的时候呢，把那一碗面都是龙须面。夹在这面里头，就像在两个碗之间搭了一座面桥一样，这叫过桥。 嗯， 很形象这个词。 嗯， 对， 没错。 嗯 一会儿我再查一查啊，场控也帮我看一看今天有没有这道题答对的，是吧？那咱们下面就进入这个有声戏的有声书的赏析阶段啊，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啊、这是北京的老规矩啊。 老北京的家庭对子女上桌吃饭的规矩极严。平时晚辈跟长辈是不能同桌吃饭的，按长幼有序的规矩，通常是长辈先吃，长辈吃过之后才轮到晚辈。例如一个三世同堂的家庭，饭菜做好，先上桌是爷爷奶奶，然后是父亲，最后才是子女和母亲。老北京的家庭基本上是男主外女主内，也就是父亲到社会上谋差事，母亲在家里操持家务，父亲在外劳作一天非常辛苦，晚上回到家，母亲自然会对他格外体恤，先端盆温水洗脸拂尘，然后泡壶艳茶涮涮肠子静静心，这才上桌吃饭。此时此刻，当晚辈的切记不能站在旁边看着长辈吃饭，更不能过去动桌子上的饭菜。晚辈这时候该玩玩，该做功课做功课，等父亲吃完饭抹抹嘴儿离开了桌子，母亲这才招呼儿女们上桌吃饭。有些个老北京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恪守着这个老规矩，当晚辈的不但已经习惯成自然，而且已经自然成当然了。也许正是这种特殊待遇，才能够体现长辈当家长的独尊。40岁往上的北京人，年幼居家的时候，大概都有过长辈吃饭，自己不上桌的经历。时过境迁，现在北京人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有了独生子女家庭之后，这种老规矩就自生自灭了。不过这个老规矩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还是应该发扬的，那就是对长辈的尊重，还有长者先幼者后的生活准则。 这是我们刚才啊听了一段这个录音啊，是来自于《老北京规矩》这本书啊，刘一达先生的作品。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有声书中说到的这些细节，就是说家长要和孩子分着吃饭啊，体现出一种尊重，崔先生是不是经历过吗？ 是这样的啊，这个所谓夫礼之初，始诛饮食。在老北京啊，也不光是老北京，实际上在整个过去的中国呢，吃饭呢，它是有很多礼仪讲究的。你就像比如说，他刚才这本书里头说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其实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家里头收入是由父亲来的，谁挣钱。而且呢，过去说实在的，你比如说过去吃饭不像今天那么多东西是吧？哎，那么你想啊，这父亲出去干活挣钱，他总得吃点好的是吧？哎，他得补补吧？哎，是主要的道理，他是这么个道理啊。你像他说这个父亲一个人吃，然后边上孩子还也不能上桌，也不能看着吧？那么或许是有的。啊，但是呢，怎么讲呢？我经历的呢，主要是什么？你比如过节过年的时候啊，男女分桌， 对， 哎，对，这女宾，哎，单独一桌，哎，跟孩子一桌， 哎，然后呢，这你比如这男宾啊，这一桌啊，因为男宾一般来说还得喝点儿。 对，这个好像是 哎 经历过， 这么回事。 崔老师说的这个，我有体会，因为小时候也是住那个就是那个平房嘛，平房去爷爷奶奶家也是。去平房，尤其像过春节吃这三十晚上这团圆饭的时候，就是哎，这个我母亲他们妯娌几个，然后我们这个小哥几个在一桌子上吃饭，然后大人呢，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有一个规矩啊，就当时啊，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规矩，我觉得是一种尊重吧。坐在我爷爷的这个下垂手，因为上垂手肯定是我奶奶，老两口，下垂手一定是我姑父，因为姑父是教客嘛，哎，女婿嘛，然后教客啊，那么来一桌，再有一个就是这个， 你这上垂手和下垂手这个方位上，指的是这个，比如说爷爷的右手是 一般，这个一般来说是那个就是奶奶，我奶奶就坐在这个 爷爷的 一般的右边，就是我 右边 好像说反了，上垂手是那个。 你看，你看爷爷坐是不是像皇上一样坐北朝南？ 关键我们家是方桌，你知道吧？那什么？ 哎，对，这个展览中有这个， 哎，有，哎，您可以去去国家博物馆看看，就是吃饭的时候是怎么个做法， 就是 哪 是尊， 哎， 然后这个位置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都方桌、 圆 桌 怎么做， 圆 桌怎么做， 哪是尊啊？然后哪个位置是最低的？往往是对着主人的那个， 那是最低的是吧？ 啊，对对对对，最低的地位最低的， 嗯、 或者说你这个 辈 分是 最 小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崔老师说这个就是什么看家长吃饭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小孩儿、这个习惯是很多家长都要板的，就是过去、就是看嘴，就是什么呀？比如别人家做好饭，孩子去那儿巴巴看去。这个习惯不好。 那是、 那会儿那个家长见着这个会给自己家孩子规矩回来，回来回来，别在那看嘴去。有这种，这个是我知道的。 我们听众说这个，七三说，我小时候家里如果来了亲戚的话，我们孩子是不能上桌的。 是的， 这个是有的。 对，然后小辉说，这个老规矩还是要遵守的，至少，让老尖儿先动筷子，然后小子辈儿们的再吃，是不是？然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此时此刻你最想念的那道菜是什么？有人说啊，他就叫有人说，他说这个延庆的火盆锅。热乎乎的，啥都有，这个我还没吃过。 延庆的火盆锅，是不是有点那种豆腐锅似的那意思？ 豆腐宴那种 啊？我好像在延庆吃过。里头有各种豆腐，有粉条子，还有肉啊。 不知道咱说的是不是一种哈？然后歪说，我此时此刻最想念的那道菜就是，哎呀，我老娘做的那个羊肉臊子面。 臊子面是吧？ 好吃。 严林说：“我特想吃老北京的打卤面啊，做过几次啊，都没有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小辉说：“我妈做的那个红烧肉啊，我怎么做都做不出它的那个味儿。”这是好多人都有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崔老师？ 这个有很多重原因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说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就是说，复古这件事儿，因为很多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你比如说。就拿城里说，我小时候是烧煤的，啊，你现在呢是烧天然气的，啊，这可是两回事儿，啊，因为烧煤的火的温度跟天然气不一样，你天然气的火你碾到最小，它是圈小了，它的温度一点不低， 劲儿不小， 哎，是不是这明白了吧？就是中间那很烫，只不过呢你不是那三圈，你改成中间一小圈了，是这个意思，它温度不是那个温度。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很多食材呢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物种了啊，这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吧？啊，当然了，人们对儿时记忆的这种思念呢，在人的肠胃里啊，这个呢是人之常情。 刚才有一个互动问题是我出的啊，我这个出的太深了，我以后这个注意啊，因为我现学现卖，这不跟崔老师去一趟国博吗？回来臭显摆是不是？就这个染具啊，我把一张照片一会儿发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啊。就古人这个饮食是非常讲究的，你看我们今天比如说咱北京人吃这个铜锅涮肉是吧？你那麻酱碟其实它有点降温的作用。是吧，你那肉几起几落的拿出来之后，你在麻酱里蘸一下就没那么烫了。但是古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调料要在下面加着温度。所以这个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染就像一个小火锅一样，只不过它上面那个东西 那个没有那么洼，就是一个小牌，有点像比如说曲水流觞啊、这次展览也有啊，我们怎么这么为国博做广告主要也想蹭热度啊， 增强文化自信。 对呀、啊、就是曲水流觞，那个王羲之哈、嗯、在约了好几个四十来个朋友，那天去了特别开心、嗯、他们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让这个杯子顺水流，比如说流到小飞那儿，你就应该喝酒了，你不但喝酒你还要赋诗一首、 嗯、 那什么样的杯子能飘起来呢？就是古代的耳杯，所谓的觞、 嗯、 那个觞比较难写、 嗯、 耳杯呢很像咱们家那个肥皂盒，圆圆的椭圆形的，各在一边有一个耳，你拿起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必须是双手，如果我双手拿起杯子跟小飞说咱们喝一杯吧，是很有仪式感的，是很尊重你的，对吧？ 我也双手把自己杯子端起来。 对，你要单手、嗯、那我觉得你不尊重我、嗯、是吧？而且因为它往往是漆器做的，那这个东西既防水又轻，所以才能顺水漂流而下、 嗯、 那么这个染也是这样，就是中间呢它是一个像类似于加热的，比如咱们吃火锅每 有一个人一吃的那种、 嗯、 是吧，它就加热，上面就放上这个染，就所谓的肥皂盒啊，然后调料放在这里头、 嗯、 吕氏春秋里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俩人都是疯人狂人啊，就是咱俩吃饭吧，吃饭之后呢发现没有肉啊，喝酒没有肉怎么办呢？ 喝上才知道没肉 啊没肉啊怎么办呢？小飞这样吧，咱们俩各有一把刀子，你割我的肉我割你的肉，咱俩站着聚染而食，就站着这个染嘛，所以这是一想很血腥的一个故事啊。 照这么吃吃不了几顿 是不是？吃吃俩人干起来了， 不是干起来，干不动了就、 啊、干不动了是吧？ 啊所以就是聚染而食，其实就讲的是这个故事，当然这故事本身是夸张的啊、嗯、但是古人吃饭是很讲究的，他调料都要加热的，那么这件文物啊，青铜的，它应该是汉代的，汉代人起码是这么做的啊，在这次展览当中也会出现，我一会儿就把这个照片发到群里啊，以后这么难的题是不能出了。 嗯， 当然可能是 有点像那个小秤盘哈，上面那个哈， 啊，很像 的， 对对对对，底下就是那种，我一会儿发到群里啊， 是是是。 然后我们这个小皮球，我们的场控哈，也把那个我们的扫码进群的那个二维码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希望在线下能和您见面，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聊天，一起吃饭，是吧？然后呢，这个场控也提醒我了，那个米夏，你让聊天室里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你进了聊天室，点那个小星星啊，那个是 点 赞的， 赞 是吧、 嗯？ 那个没事你就 抖 一下，就是我们的小星星才会越来越多啊。那咱们下面来听这个有声书的第二段啊，这也是关于北京的老规矩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在说什么。 吃饭别舔盘子碗，北京人在吃饭的时候老规矩很多，除了吃饭不能吧唧嘴之外，吃完饭不能用舌头去舔盘子碗，这也是当长辈的教育晚辈打小您就得知道的规矩。在老北京，家里无论贫富都有吃饭不舔盘子碗的老规矩，有钱的人家不愁吃喝就甭说了，穷苦人家的日子紧巴巴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经常揭不开锅，大人孩子有时吃一顿可口的饭菜确实不大容易，盘子碗吃干净之后依然意犹未尽，看上了盘子和碗上的残羹，难免舌头尖痒痒，但是舌头尖再按耐不住，你也不能伸出舌头去舔。那位说了，这个老规矩也是当长辈给打出来的，吃饭不舔盘子碗大人绝对能够做到，可是对于不懂事儿的孩子来说那可就难了。孩子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总是贪得无厌，吃饱了大人不让他吃他还闹呢，更何况孩子还没吃够，看着盘子碗里的残汤剩汁儿，自然想再满足一下自己的嗅觉，用舌头去舔。每逢到这个时候，当长辈的便会瞪眼睛了，但挂碗的吃食对孩子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他宁愿长辈瞪他也要去舔，于是便会招来长辈的动怒，身上难免不留下点印记。

啊，这个吃饭啊，歪说讲究寝不言，食不语。然后骑着小乌龟说，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同学吃饭的时候把那吧唧嘴的声音特别大，感觉他啊，这感觉特别不好， 无法描述， 无法描述，是不是？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刘一达先生写的时候也写的挺狠的，说你这么吃饭是吧，就很没有礼貌，这很缺乏素养。嗯，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有人提点的。嗯， 还有就是 嗯， 其实一说吧唧嘴，我又想起什么了，一边就是嚼东西，一边吃东西嚼东西，一边说话， 嗯， 那个也不好。 其实啊，在《礼记》里头啊，专门写了所谓十四物啊，《礼记·曲礼》里头十四物就是吃饭的时候十四种你不要做的事儿。那么这里头有一些可能跟今天关系不大，有一些呢跟今天呢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就比如说吧唧嘴，实际上在《礼记》里是写的，包括喝汤的时候不要反复的那个声音啊。另外呢，还有你比如说不反鱼肉，就是说你加上来的鱼跟肉啊，你不要再搁回去。 嗯 啊，勿固食，你喜欢吃的什么你老吃这一个。还有一个呢，我想跟同学们分享啊，叫勿与狗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给人吃的饭你不要丢给你们家狗狗吃啊，这个事儿啊现在很多人不在意。 对、哦、前一段不是有新闻吗，就是他带着狗狗去餐馆吃饭了、 嗯、 结果那个狗狗用了人家的碗、 嗯、 是不是、啊、嗯， 对 嗯 啊，这其实都是在礼记里头写的中国人的礼仪文明。 嗯，这确实哈，这个我们说这个饮食是文化啊，饮食也涉及到素养。 嗯 嗯，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即使在家里头， 是 吃也得有个吃相。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还说，你看他吃相多难看， 是啊， 是吧？ 是 嗯， 包括夹菜的时候， 嗯， 你怎么夹也是个问题 啊。是， 尤其吃扒肉条，您不能抬着轿子夹 啊。对呀、啊，您得穿一下，您都走了， 一盘都没了。 或者说，你看我挨着小飞，小飞坐我对面，我不能夹他那头的菜去， 嗯、 是不是？ 或者说我爱吃这菜， 嗯、 我就紧倒着， 嗯， 紧搂这菜、 嗯， 这个也是不太合理的、嗯。 哎，我们还有一份奖品要送出去 啊！节目还有四分钟， 嗯、 这回拼手速了。 嗯、 这个吃货词典有两个，这个。外文版啊、 嗯、 分别是哪两种？ 嗯 嗯， 哪两种？ 对，我们的互动平台是这个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啊、 嗯、 找到我们说出这个答案，您就可能获得一本阅读大运河，是吧？ 没问题。 嗯，这个拼手速了啊。嗯，这个我们的听众说8336说刘一达先生的作品有浓浓的北京风味儿啊，风土人情、 嗯、 非常吸引北京的读者。 嗯， 其实崔先生的作品也是这样的，小飞会有感觉吗？ 有种亲切的这味道、 嗯、 尤其是作为这个北京土著吧、 嗯、 算是土生土长，就是他那种文字啊，是扎根于北京土壤里面那种感觉。 嗯，我看见那好像有写俄文的、 嗯、 是吧？ 有写俄文的啊、 嗯， 有写俄文的，嗯，一一说英法，然后5155说英文、俄文，嗯，这我得问， 嗯、 小心心点起来啊、哦，是啊，都点起来啊， 嗯， 手抄说英文，说俄文， 嗯， 这个我就得问作者自己了，您中意哪个、 嗯？ 虽然说好像没有完整的、确切的， 有一位朋友应该说答对了一半了啊，是俄文、日文， 哦，俄文和日文是吧？ 有位朋友 答对俄文的就算对了吧。 就算对了啊、 嗯、 那我可选择这个叫依依的朋友了，好不好？ 嗯 选择依依啊、 嗯、 依依，我们的场控联系一下依依好不好、 嗯、 送你一本阅读大运河、 嗯、 是吧？ 吃货词典的外文版，俄文日文、嗯、 俄文日文还有两种文字， 正在应该说是接洽的过程当中吧，是意大利文和保加利亚文。 嗯节目就要结束了，来说句这个祝福的话吧，今天这么开心。 嗯 哎呀，崔老师先说吧。 哎呀，祝大家新的一年呀、红红火火，吃好喝好。 在新的一年呢，除了吃好喝好之外呢， 感觉今儿是元旦。 对，吃好喝好之外呢、那就我就跟大家伙一块儿，咱们学嘛好书，多读好书。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是《平凡之路》啊，其实做一个平凡人，做一个快乐的平凡人， 是很不凡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嗯、是 那这种不凡、这种快乐、这种充实和稳定，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来源、能量来源是读书。那我们读书俱乐部2022年从5点每天晚上5点到7点，会一直陪伴你，和你看细水长流，和你一起读好书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我们下次节目继续和您聊，我们接下来播出的是讲书易经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故事广播 FM95.4。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